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23章，我望咗一眼喺床上边瘫尸住嘅尸仙，即刻攞起手机就退到咗门外边，仔细咁观察住佢个动静，一路咧就接电话。电话里头呢一个独眼龙嘅精神啊十足啊，声音啊带住喜悦嘅程式咁讲：，哎，当家大喜事啊！豆子佢嚟电话啦，冇死啊佢！啊，我觉得自己只手啊震咗一下，我睇住诗仙。听到电话里面独眼龙的声音，我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了什么幻觉。我继续听到独眼龙在那里暗暗沉沉地说，哎呀，今天早上啊，他打了个电话来说现在身上呢一分钱都没有，我就跟他卡里面就打了些钱进去，帮他订了张机票，这下子人已经到了，上午打你电话就一路都没有信号。我深深咁吸咗一啖气讲，你冇呃我啊嘛。独眼龙啊挨咗一声咁讲，哎呀老细啊，我可能够呃你做乜啫。我讲，咁你俾佢接电话。独眼龙话，哎唔得啊，接唔到啊，佢已经瞓到好似只死猪咁啊，不过千真万确，佢嘅人就喺个床上边瞓住。我觉得而家事情嘅发展系有啲超出咗我嘅预计，呢一刻我甚至系冇咩惊喜嘅感觉，只系觉得好诡异。我话讲，吓佢翻嚟做乜嘢啊？有冇讲乜嘢啊？独眼龙啊谂咗一谂，好汇报咁讲话，有佢啊食咗两桶嘅方便面，然之后就瞓咗啦。我讲，咁佢有冇问起我啊？独眼龙啊话，打电话俾我嘅时候就问咗，不过当时呢佢又好似好急咁，冇讲多几句，听讲话你哋冇事佢就 cut 咗线啦。后嚟返到嚟又提起过你，我又话你去咗湘西，佢可能真係太攰啦，冇点听就瞓咗啦。哎呀，当家嘅，你唔好再理啲咩诗仙啦，快啲返嚟啦，佢人啊好地地，千祈唔好再搵麻烦啦。我睇咗一睇喺床上边嘅诗仙，冷冷咁讲，已经迟啦，你同我将佢叫醒，等佢嚟接电话。跟住电话里边就传嚟咗独眼龙叫人嘅声音，咪咪摸摸好耐咗之后，我啊听到豆腐好似断气把声，呢一刻我觉得自己嘅内心充斥住两种嘅情绪，一种系巨大嘅惊喜同埋刺激，另外一种呢就系、是、想将呢一个翻生过嚟嘅豆腐再一次碾毁翻死佢。佢又打咗个喊佬，佢先讲： 老陈啊，一个月唔见，我真系想死你啊！ 我讲，我都好想你啊，我想死你啊，想碾死你啊。豆腐好似清醒咗啲啦，佢又话， 我听阿独眼龙话，你以为我死咗，伤心咗好耐，你唔会舍得将我碾死嘅。以后呢句话呢你又真係吓唔到我啊。 唉，我觉得而家啲热血就真係冲晒上脑，隔咗个电话我只能够冷冷咁讲，你就最好俾我一个合理嘅解释，到底系咩回事？成个几月你究竟去咗边度啊？豆腐听出我嘅语气啊唔系好好，佢即刻讲： 哎呀，你唔好嬲我，唔好嬲啊！我唔系专登噶，呢件事讲嚟啊真系好话长噶噃。 我话：咁你啊长话短说啦。豆腐嗰边啊传嚟得噼噼啪啪咁嘅声音，可能咧佢哋喺度打下自己块面，跟住佢精神好咗啲啦。然之后佢就同我讲咗大致后嚟嘅经过，用豆腐嘅话嚟讲，佢自己呢都系咁啊浑浑噩噩嘅。嗰、那个诗仙将佢捉走咗之后，就沿住个冰洞一路向上飞啊！经过咗赵老头嘅尸体嘅时候，佢一手啊滴住豆腐，一手啊攞住嗰个尸体，擘开嘴就开始吸食呢个赵二爷。 最后就吸到只剩低一张嘅皮，跟住礼手就掉咗喺个冰壁上边。当时嘅嗰种情形呢，身处高空，又俾呢个狮先捉住，而且仲亲眼目睹咗吸食嘅过程。豆腐嗰个小心脏啊，点会承受得住啊？监生咁吓到晕咗过去。接落嚟嘅事情，佢自己亦都唔知道几多。等到醒过嚟，就俾一阵咁嘅剧痛呢，就痛醒咗。豆腐猛然咁痛醒，不由得啊惨叫咁啊，擘大双眼啦！但系佢发现前边系一片绿色嘅，显然已经唔系喺呢个雪山入边啦。佢探高头一睇，周围嗰啲植被就茂密，喺远处仲有青色嘅山峦，睇唔到有一丝雪峰嘅迹象。好显然，佢哋已经离开咗雪龙山脉啦。醒过嚟一瞬间，豆腐真系仲有啲懵嘅。一时佢冇諗到丝仙，直到发现周围嘅环境唔妥嘅时候，同埋自己脚上边传嚟阵阵嘅剧痛，先諗返起自己係俾丝仙捉咗过嚟嘅。佢个脑里边一下子就闪过丝仙吸食赵二爷嘅画面，佢个头皮一阵发麻，佢拧转头一睇，嗰个丝仙显然就企喺佢身后边，而两隻脚之所以会传嚟阵阵嘅剧痛呢，据豆腐自己估咧，可能系个丝仙喺落地嘅时候将阿豆腐啊掉落嚟。豆腐睇到丝仙吓到尿都出埋，下意识咁啊想匿啦，两只脚啊阵阵咁痛，好似断咗咁，喺个地上爬咗两步就撑唔住啦。呢阵时一面木立嘅嗰个丝仙啊踎低个身，眼光啊直不甩咁啊睇住佢。豆腐吓到喊啦，佢又讲：爷爷，师仙啊，爷爷，你要命啊！你唔好食我啊！破坏你个坟墓嘅唔系我，系洞里边嘅嗰啲其他人啊！咁多人你都唔捉，你做乜鬼捉我啫？师仙就冇理佢，仍然维持住嗰个木木独独嘅表情。豆腐以为自己今次死梗啦，嘴里边系咁喺度求饶，唔理咩丢架唔丢架，有冇面嘅，乜鬼话都讲足晒，足足啊讲咗十几分钟，佢发觉个丝仙仲系嗰一副咁嘅样啊！豆腐啊吞咗一啖口水，心里边就闪过无数嘅念头，点解呢个丝仙又唔讲嘢嘅？呢个丝仙点解又唔食我嘅？佢点解好似个木头咁呢？佢到底想做乜呢？豆腐呢就痛到不得了，就冇办法喐。呢啲疼痛啊侵袭住人嘅神经，佢就缩成埋一嚿，小心翼翼咁喺度观察住呢个丝仙。就系咁，佢一直从白天就到日落，最后豆腐都觉得唔妥啦。佢心谂：呢个丝仙系咪出咗咩问题呢？佢咁一諗呢，就小心翼翼咁伸出隻手喺个丝仙眼前边就揈咗一揈。呢、这个丝仙嘅眼珠就跟住佢隻手而喺度喐。呢、这、一个咁证明呢个丝仙系生嘅啦。但係除此之外，呢、这个丝仙仍然冇其他任何嘅动作，就好似个木头人咁。天色就慢慢暗咗落嚟啦，一直到完全黑晒，呢、这个丝仙都冇喐过一下。而豆腐亦都俾双脚嘅疼痛呢就折磨住，佢啊谂自己只脚可能真系断咗，跟住就谂一连串嘅联想啦。唉，要截肢啊，坐轮椅啦，娶唔到老婆啦，去厕所要人哋帮啦，俾周围嘅人啊奚落啊嘲笑啊咁，最后啊俾我嫌弃啦，然后就流落街头啦，乞食啦，饿死啦，等等等等。唉，我听到而家面都黑埋，我讲喂，讲重点啊！豆腐话。呢啲就系重点啊！当时啊，喺呢个荒山野岭，我只脚系喐唔到啊，又冻又饿，草地上边嗰啲虫啊，系咁喺我身上边躝嚟躝去，哇！这个成身啊，痛到咧人都想死。旁边仲有呢只咁嘅木头丝仙啊！我当时啊，真系唔想活啊，我想自杀啊！你知唔知道啊？我想自杀啊！我话咁你做咩冇自杀啫？我怕痛啊嘛！我强迫自己冷静落嚟，睇一睇呢个冇动静嘅丝仙。我决定系转移话题啦。我话讲啊，关于你受苦呢，我都知道好辛苦啦。不过我哋跳过去先，后来又点啊？ 跟住后嚟嘅描述呢，就係话当日晚黑就落起咗大雨，喺当时嗰种情况之下，豆腐自己能够活嘅机会可能真係唔多啦，就算真係死呀，亦都死得等自己好受啲。於是佢就躝呀躝呀躝到一棵大树下边嚟避雨，随住佢个动作，丝仙亦都开始跟住喺佢后边走。豆腐虽然唔知道究竟咩回事，但係佢又隐约咁明白呢个丝仙暂时应该就唔会喐佢。然之后就四围一片漆黑，喺黑暗入边大雨落咗一整晚，豆腐发起咗高烧。即使係天光咗啦，佢都只係趴喺个地上边，用佢嘅话嚟讲呢，当时就喺度等緊死。而丝仙呢就一直喺旁边企住，企咗成晚，一路企到天光。随住时间嘅流逝，白天又好快一次变成咗黑夜，豆腐几乎只係得返半啖气。佢又趴喺个地上边等死，佢又双眼无神咁盯住旁边好似木头咁嘅丝仙，虚弱咁讲： 唉，你杀咗我算啦，等我死得痛快啲好嘛。 个丝仙唔理佢喎，豆腐讲： 唉，我知道嘅，原来你点嘅丝仙就冇脑嘅。当时有四个人，你做乜鬼要捉我啫？唔通我真係生得靓仔咩？唉，我顶，你係丝仙啊，喺个千年大众子，搞基唔啱你嘅。 到到最后，晚黑又一次变成咗白天，整整嘅两日两夜，佢啊除咗舐咗一下喺草地上边嗰啲露水，食咗几隻自己跳过嚟嘅草蜢，就乜嘢都冇啦。豆腐觉得佢而家瞓住嘅呢一个地方就系自己嘅坟墓啦。我话叫佢省略啲咁嘅受苦过程，但系呢条僆仔根本上就唔去省略，入尾喺度讲佢点样辛苦，不过就坚强咁活咗落嚟，并且一定要将佢呢一个咁嘅传奇经历咧就执俾我。最后豆腐嘅身体啊顶唔住就晕咗过去，晕咗过去嘅最后一眼。呢个丝仙仍然都好似嚿木咁企喺嗰度旁边，等佢再次醒嚟嘅时候，佢发觉自己就瞓喺张床上边，原来佢系俾人哋发现咗，救咗翻嚟。救佢嘅系一个生苗，生苗喺而家就已经好少啦。佢哋啊保留住非常之原始嘅苗族传统，唔识讲汉语。由于呢两个原因，生苗所在嘅地方呢，一般都系喺好荒僻嘅大山里边，呢一个系一个真正贫困嘅地方，唔通交通，亦都唔通电，冇电视，冇冰箱，一切都好古老。呢一个绝对唔系夸张，冇真正去过大山深处嘅人，根本上就好难想象喺今日嘅中国，竟然仲会有呢啲咁嘅地方。事实上，好似呢咁嘅地方又有好多。而且大多数是处于这个云贵村这一带，这些地带的大山大河壮观宏伟，用它滂沱的山川地势一步一步地抵抗着文明。当然呢，文明终须会有一日会战胜自然环境，但是至少现在还未有。而在现代有很多这样的地方是绝对不是夸张的。救豆腐嘅呢係一个生苗嘅老人，由于佢唔識讲汉语，所以两个人就靠彼此嘅手语嚟进行比划。苗族有自己嘅医药理论，俗称为苗医。喺接落嚟嘅日子，豆腐就係喺呢一个咁嘅贫困嘅地方里面养伤。至于佢对脚究竟係咪断咗，佢自己都唔清楚。反正半个月之后才能够勉强落床走动。在这一段这期间，豆腐显然发现那个丝仙居然没有走。用豆腐的话来形容呢，他就好像一条懂得行动移动的木头咁，仙风道骨，样貌俊美，再配上他那一身的羽毛衣，就好像神仙下凡咁。不过佢面上嘅表情系固化咗嘅，唔识讲嘢，似乎亦都冇咩思维。经过接触， 豆腐知道佢应该暂时系唔会再伤害佢嘅。